漫游嗨翻天，耶！ 翻阅字典。哈喽大家好，欢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小磊。我们982呢不仅是可以听的广播，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可以观看我们现在的直播间里的直播情况。 没错，再次欢迎各位啊，无论是在车上开车听咱们广播的，还是从 B 站收看咱们直播的朋友们啊，欢迎各位。我发现这个之前其实在没在开始之前我就已经在看你们的这个动态了啊，你们总在说这个啊，现在我已经荣升了这个副局长，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梗呢，我也没太明白。那既然你们要说几号特工，那就只有这个 007 了是吧，只有007的特工了是吧。哎，说到这个特工啊，小磊，你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什么电影，就是你心中的英雄是谁？ 也不是英雄了，就是作为一个非常崇拜的一个对象，但是他可能会是一个反面的形象。 谁呢？ 那个电影是一个美国的电影，我突然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是非常 剧情 非常非常经典的，就是一个机器人，然后他的手可以变成一个利器，就是那个电影啊，我着急啊，想不起来了。 机械战警？ 不是。就是它可以变成铁，融化在铁上。 那你这个就作为出题给咱们水友看看，咱们水友 谁能帮我想起来呀？ 我跟你说，咱们直播间水友肯定能给你想起来，因为太神通广大了，大家你知道吗？都非常的厉害。 那我就靠大家了。 对，就非常的厉害。 好难受啊，想不起来。 哎， 你得说的再具体一点，我觉得，比如说年份。那个电影的年份，然后 我想起来了。 等会儿先别说答案，大概再描述描述那个电影。 就是。它是一个有很多很多部的一个电影，一个系列， 一个系列。 对，然后呢，它的大 有个机械手臂能变形， 对，它可以变成好多好多的样子。然后它的结局呢，是这个人最后好像融化在一个火水里了。 哎，为什么我觉得这就是 终结者对吗？ 没错， 终结者啊， 很棒哎！ 小林回答对了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其他精彩的内容：池身、钢之炼金术士。这个也比较，这个说实话，如果要是动画片，你也对，你们看过那动画片吗？ 没有，你叫什么？ 《钢之炼金术士》都没看过那个是吧？ 我好像看过，但是忘了， 就是、 感觉太久远了。 就是、早之前，对，因为池身一看也是个90后，应该啊，因为《钢之炼金术士》也是这样，就是他，但是他不一定可以化身内，就各种都可以化他那个。 嗯， 好，那今天你看，刚才咱们小易说话，本来还想介绍那小易啊，咱们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自动出来， 对，因为太热了， 土豪金。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 啊、欢迎一下小易。 哎，又，这里是土豪易，说的好没有底气，怎么办？ 突然来了一个尬聊的一个自我介绍， 对，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咱们现在没有底气，这太正常了。咱们现在有底气，这就是影帝了， 对 吧？ 对，可以， 对对对。你说咱们其实今天啊起的这个标题叫"你的内心深处"，我想问一下二位都怎么解读这个标题呢？ 这是一个很文艺的一个标题啊。内心深处往往都是我们 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吗？ 对， 内心深处， 你的内心深处。 哦，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款游戏吗？哎，我觉得这么说不为过吧，对吧？啊， 可以，可以， 是不愧是小易，好解读，好解读， 厉害厉害。 其实， 原本这个标题我以为大家会看成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个 小回忆啊， 哎，对，这种回忆啊， 对， 这种感觉， 嗯， 但是呢，又跟咱们游戏有关， 很情怀， 所以就是对，有这种情怀， 嗯， 其实咱们今天呢，说实话啊，第一件事就是说，咱们先简单的小易给大家说说这个全明星。 嗯嗯， 在是什么的全明星比赛啊？ 哦，英雄联盟的全明星比赛。应该这个应该这么说吧，就是如果大家比较看平时这个各个啊电竞赛事直播的话，近期呢其实也就这个比赛是最值得关注的了。 其实就是在上次 S7 鸟巢之后， 对， 好像当时 Faker 输了之后，当时很多现场的观众想，凶器 Faker 没事，还有冰心赛。 对，然而今年 Faker 有一种，哎，今年也不能算四大皆空吧，好歹这个 MSI 也是，对啊，你们还没看是吧，今天刚新鲜出炉的结果啊，就是 这次我们中国队非常给力啊，虽然不是主场作战啊，不是在我们家门口啊，但是呢能够远在这个地球的另一端，哎， 每个国家还没点咱们自己的同胞嘛， 对，在这个洛杉矶，然后呢拿到了这个怎么说呢，应该是印象中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全明星赛当中是应该是第一次拿到这个团体赛的冠军。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小狗 UZI 拿到了个人第二个这个单挑赛的冠军，所以等于今年的全明星啊，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唱主角，相当于把大奖都拿了。 UZI 拿冠军，说实话这我有点听不懂了，因为 UZI 它是一个枪嘛，它不是 啊， 怎么都 是 他 的呢？哎，徐哥开始装， 怎么他拿冠军？ 对呀，啊，就是很奇怪，这把枪他是怎么能摁到 Q W E R 这四个键的呢？ 看来我这个可能确实不是很渊博啊，会都去补一补 啊，这非常 现在已经懵了， 我有点懵，我看到你，啊，看到你， 哎，我突然觉得就是第一次上节目吗？我不太清楚啊。 不是 ，就我突然觉得她长得特别像我们以前那个我们优酷的一个女主持人 啊，是吗？ 叫小七，然后回头你可以搜一下，你们俩长得挺像的， 真的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啊，那你比较清楚，对，这我就 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啊，对对对，就是以前的一个搭档 啊。那其实说实话啊，这次在洛杉矶总决赛，会不会咱们中国的观众其实比当地的那个外国 哦？那其实，现场感觉啊，就是。因为今年是这样的，就是这也算是一点就是比较偏内部的吧，就是说今年其实去全明星赛的媒体没有往年多啊，然后 因为这款游戏好像已经， 啊，好也不至于了，也不至于了， 夕阳红，啊，怎么回事， 一首凉凉是吧， 一首凉凉， 啊， 送给大家， 对 啊，也不至于，就主要还是因为就是说这么说吧，本身 S7 呢就是今年在国内各家媒体呢其实消费的比较多了 所以说今年全明星呢相对来说可能不像往年那么受关注，但是今年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今年首先那个一大关注点就是今年全明星的这个中国队是全华班，这个是应该说很久没有再出现的了。然后去年的话 就 有两个韩援 也来了一下 啊，不是去年的话有两个有韩国选手啊，然后今年呢基本上就是说是全华班啊，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嗯， 啊。然后那个其他的方面的话，可以说小狗能够再次拿到这个就是 solo king， 就是这是他第二次拿，就刚刚被你打岔走了， 是是是， 对，他并不是一把枪啊， 对， 然后这个扯得有点远，然后他去年因为去年已经拿过一次了， 对 啊，所以今年能够再一次拿到的话呢，应该说就坐实了，坐实了， 他真正的这个 solo 王， 对，坐实了，他是这个杀手，坐实了他是杀手。哎，我们感觉好像在玩狼人杀， 玩狼人杀，对 对啊，就是他确实还是这么说吧。就目前今年他们起的很多标题啊，都说小狗是地表最强 啊，地表最强，啊， 对，就单挑嘛，就 是有点落后了，因为原来好像哪个的演唱会叫地表最强，这个是吧？ 哎，是周杰伦吗？ 这个标题 是周杰伦吗？ 好像五月天好像也用过这个 啊，挺多的，对，挺多的。 因为你想当时嘛，就感觉是你只要高音能唱上去，就叫地表最强， 嗯，宇宙最强，地表最强。 对，就那个歌。什么都要爱啊，死了都要爱那个， 活 死了都要爱那个，对对对，就是没有，其实我 活着但是不爱了， 我知道那个叫死了都要 活着但是不爱了， 好笑啊， 一个梗， 好冷的笑话。 对，其实全明星赛呢，咱们也就不聊太多，因为小磊毕竟不太清楚嘛， 是 那个东西，大家反正也是有兴趣去看。其实我觉得那个你说有什么聊的， 反正大家也是人所各有所爱， 嗯， 这个东西在上面。 游戏这个东西本身最近，因为我们那个正好也到年底了嘛，估计那个咱们都一样，可能要涉及到比如说这个明年节目的一些安排计划什么的。哎，最近也特别苦恼，因为这个正好来这儿做一个问卷调查，开玩笑 啊，就是说， 你说 就是说这个水友和玩家之间啊，对于这个游戏节目的一种需求，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因为游戏它本身啊，它真的是属于很分垂直类的那种，就是本身就游戏本身是很垂直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 MOBA 用户，就是这个类似于像撸啊撸或者是像 DOTA 这种玩家、 啊、 我可能就只会选一个，然后除此之外另外一款我基本上相关视频相关新闻看都不看。大多数啊，我觉得大多数玩家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啊，就是说 大多数玩家应该只看跟自己玩的游戏相关的、 啊、对没错。然后呢比如说那还有一个，比如说我是主机玩家，我基本上不会去看手游相关的新闻，因为在主机玩家，就大部分主机玩家都会觉得就是手游根本算不上游戏嘛，对吧？就当然了，就这个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引战的说法。 然后、 就是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比如说在下阶段去就是开设一些新的游戏节目的时候，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到底是做全呢，还是说去做专呢？就是属于我们从业人员的痛苦。 好，这个问题今天很好，很符合我们的标题，叫你的内心深处。 哎、对， 咱们今天就要问问这个水友。啊，在 B 站的水友，还有在咱们现场的这些小磊啊，还有这个小易，你们的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样的话语啊？接下来呢，我就要这个进入一个我们这个全频道982特别这个有情感的一个小环节啊。首先，我来问一问小磊的内心深处， 好， 给配乐，我觉得这是 玩的少， 什么类型的游戏？ 嗯，竞技类啊，或者是。 啊 王者荣耀算竞技类 啊，算算算，可以算， 就是你会玩 移动电竞类， 对对对，还有一些娱乐类的，比如什么 消消乐， 对，消消乐啊，斗地主啊，这些 益 智类的， 益智棋牌。 哦 对， 基本上符合妹子的这个用户画像哈、啊，就基本上估这个女生爱玩游戏的品类差不多这种，然后是不是还包含一些比如说换装类的？ 你想说宫斗类是吗？ 啊，没有，换装类的一些。 换装类那是小时候的了。 对，然后再往以前，可能是类似于一些这个结合社交来的偷菜啊什么这些。 对对， 差不多大概 啊， 大概不出意外是这些东西。 不出意外， 嗯，这两天我女同学嘛，还有人玩，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宫斗类的游戏，就是慢慢的从一些什么 小宫女 做到妃子、 啊 哦、 一些电视剧 IP， 就是一些电视剧同名的游戏， 对 吧？啊，差不多。 哇、哦，那哎，小磊，如果要是让你选择一款你最爱玩的游戏，你一般会选择什么类型的呢？就是你内心你现在完全构想一个， 对，就是 什么样的游戏才会 喜欢、从小到大玩过之后， 我觉得我想玩一种那个能够设身处地的一种，就是玩了这款游戏呢，我就会有一种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 哎， 嗯， 你有尝试过 VR 的这方面游戏吗？ 还没有，还真没有。 那你可以去试那个基本上全都是沉浸式体验。 但是那个需要一种科技的支撑嘛，就是我想说的就、 小磊，你现在先说这个游戏内容。就是大概你怎么设身处地，是个什么？是个枪战啊，原始丛林，还是一个什么？就你讲的具体一点。 我以前高中那会儿呢，喜欢玩一种赛车类的，就是比较酷的哈，风驰电掣的，我觉得现在的话，我比较喜欢玩类似王者荣耀这样的吧，就是能够自己以一个英雄的身份，然后去进行一些竞技类，就是。 哎，说这我突然想问一句，就是因为我发现这也是我跟很多就是女性玩家聊天之后就是感受到的，就是你喜欢打人机吗？ 不喜欢。 你看，所有的女生，就是我了解的所有就是玩这种 MOBA 电竞类的游戏的女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我认识的，我不能说所有，我认识的， 你说， 都不喜欢玩人机。 可能女生也是挺追求刺激冒险吧。 不，但是其实说实话，就我们男生，比如说新出一个英雄，对吧？我为了比如说练一练手感啊，感受一下，可能我也会先选择用它去玩个一到两局的人机体验一下。对，我觉得这是 为什么吗？ 对，我也你说， 其实我从中参悟出了某些道理。是这样的啊，我们纵观这个国内的一些家庭地位、从属关系啊，其实你想，男生呢每出一个新英雄，总要去练一练啊，总要去干一些这种比较。 在女生看来，哎呀，没有必要练，直接去跟真人对战。 嗯， 所以这也就造成了在很多家庭关系中呢，是女性作为主导的这个地位，因为男的从 这么严 重吗？对，因为男的从各个方面呢，一是可能比较怂。二是呢，可能还要弄一些这种啊，在女生看来很小儿科的一些举动。 哎，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跟许可都是好男人。 我也不练，我一般都是去排位中练， 去坑别人练。 小易，你要是让你完全构想一个游戏，你想着什么游戏才能特别吸引你？ 完全构想一个游戏， 完全构想，就现在没有的那种。就什么游戏会特别吸引？ 这个问题是一个好问题。 嗯、 啊，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完全构想一个游戏的话，我个人觉得。嗯，类似于把所有游戏做到一个合集里面去，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整体框架是以这个 GTA 为蓝本的，就是说本身这个游戏要自由度够高，但是呢游戏它毕竟是游戏，它不可能真的就是说在每一个环节做到完完全全的去还原。那举个例子，比如说 GTA 它里面可能会包含到一些运动，那我这时候就想，如果这个游戏里面能把像 2K 啊，像 NBA 这种纯的体育运动的游戏啊，非法这些做进去啊，我比如说我可以自己在这个游戏当中，我去选择成为一个运动员，我无论我踢足球也可以，我打篮球也可以，然后再同样融合到这个沙盒世界这种很高好就是很高的这个自由度的这种感觉，那这是一种。那同时呢，我也希望它能够融合到一些去，比如说类似于像战争策略啊，就是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我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是 喜欢一个纯开放的一个游戏，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游戏， 你喜欢的模拟人生的升级版， 对，就可以这么说。或者我觉得可能更恰当一点的比喻，就是类似于像是这个有个电影叫那个《黑客帝国》嘛，对吧？哦、就是这个电影， 你要说记忆碎片那部，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就是他那个电影，他讲的其实就是说这个人类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个这个就是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个感知都是在虚拟世界里去完成的， 嗯、 就是这个这个电影的这个背景嘛。就是然后真正的人类再去跟机器做一定的这个斗争嘛，对吧？就是我只是希望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游戏，就是你所有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种各种感知都是可以在游戏世界里去实现的。 嗯， 你可以想在你的游戏世界里面去实现任何可能你在生活中很难去实现的东西。 明白，就是完全换一种人生的感觉。 对，就而且因为是这样，就我今天 正好，所以我们今天直击你的内心深处、啊，你到底在现实生活中想完成什么？有点遗憾 了。啊，那太多了，我觉得就我，比如我小的时候，我想打篮球， 啊、 我也有一颗这个当这个运动员，哎 ，NBA 明星的梦。 嗯、 我小时候也有段时间像你一样喜欢玩赛车游戏，我就特别想当一个 F1 赛车手。 啊 对，但这些东西 男生力都差 不多，对，很难，其实很难实现。就包括就比如说那个你觉得那个007很酷，对吧？ 啊、 我也很想去当一个这个刺客也好，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间谍也好，就所有在人生当中，因为毕竟人的一辈子是有限的，直击你的心灵深处，我觉得 去完成你未完， 对，就是很多事情你是只能去想而不能去做的。那如果有一款游戏它能够帮你去实现，其实现在很多游戏都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嘛，就比如说。一些战争题材的，让你去体验战争，一些这种就篮球类的，它里面会有剧情，比如说你自己是一个，它设定你自己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去完成一个职业生涯，啊，然后包括甚至一些仙侠类的，但是有些人他就喜欢金庸的武侠，他就想进去变成一个人，对吧？那所以现在很多游戏其实他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只不过就是说他还没有能够就是说整个把所有这些游戏有一个横向的结合，就是一个超级大的世界观。 啊、 我只是这样去理解啊， 我明白，我明白， 就是这个游戏里可以玩线下，也可以玩赛车，也可以 对，我可以在这个游戏里做任何我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想做，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或者说条件去做的事儿。 那说白了，其实小磊他说的这有点像西部世界， 对，就是把一个人生给放在游戏里面去完成自己现实当中不可能完成的一些事情， 没错，没错，对， 啊、 因为正好我今天看了一个节目，然后里面正好就是一个游戏节目啊，因为我们最近也在调研各种不同的游戏节目，然后那个节目里面就说真的就是说，因为游戏它可以重新开一局，但是人生不能，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很大程度上一些游戏它就是弥补了这个人本身他自己的一个没有完成的一个愿望或者说追求。 嗯，也通过其实玩一些游戏得到一些心灵上的慰藉。 对，这么说感觉有点给这么说感觉有点伤感了。对，反正大概这个意思吧， 伤感、 啊、对、嗯、实现一些愿望吧。对， 那你看啊，我觉得小易开头的这个游戏是一特别好的游戏。 嗯， 那小磊你要是进入到比如说他设计的这款游戏中，你想干嘛呢？ 当明星。没有没有，开玩笑、 啊、别谁一般 对 第一句话说的都很真的。 对，我也觉得一般第一反应都是最 第一反应是真实反应是吗？ 直击内心深处。 没关系，咱们今天叫这个游戏里嘛，无所谓、 嗯、 啊，畅所欲言啊。 其实也不是啦，就是 因为我们 你是电，你是光，你 是 唯一的神话 Superstar， 你是这个游戏主持人里面唱歌上最好的， 不是最能联想到歌词儿。您继续说， 什么 都 能联想到， 在这款游戏啊， 嗯、就是现在我们生活的都是一个比较平凡的一个环境嘛， 是 还是想在游戏里能够让自己得到一种不平凡的 发光发热， 对，发光发热，对。 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水友的啊，先看水友大家想称什么。大家基本在讨论这个，哎，我看看啊，哦，这有些人呢不喜欢冗长的剧情，有些人就喜欢这种 CSGO 的这种感觉，就是像这种 FPS 直击这种， 上来就是钢嘛，这种 上来就是钢 啊，也有人喜欢这种这个神域神秘海域啊，古墓丽影这种啊，就英雄， 那这就标准的两种不同的玩家，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意思， 对对对， 就是这两种，其实这是两种玩家，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玩家。 对 啊， 其实你说啊，要是说有这么一款游戏，什么都能实现的话啊， 嗯， 其实我反而在里边，我特别喜欢当一种就是默默无闻的特别小的人物， 啊， 因为我一直内心特别有个这种想法，就是我想过一个完全不被任何人注意到的人生。 就是想干自己的事情就干。 不，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不被任何人注意到的人生。 那你怎么会想当主持人呢？ 所以就是现实和你的想法永远是不一样的。 对， 嗯， 就是说，可能所有人，你比如说像小磊， 嗯， 想去当这个 super star， 那肯定是获得 focus 的焦点，是吧？ 嗯哼。 然后呢，比如说小易喜欢这种啊角色扮演，你肯定希望换另一种人生。 对，我就是希望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体验多种人生， 体验多种人生， 啊，对。 其实我呢就是特别喜欢在一个不要干什么特别好的事，就是特别伟大的事情，就是在一个特别特别的角落，就是过着很平凡的一 荒无人烟的小岛上， 不也要在城市里，但是我在城市里活的就是不能被任何人注意到这种感觉。 要不是举个例子吧，比如 说最近的一部那个奥斯卡的电影曾经获过，叫海边的曼彻斯特，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看过， 没有， 还没有看。 对，海边的曼彻斯特这部电影呢，它之所以能拿着奥斯卡，我觉得就是他整部片子两个多小时的片子一直在讲一个这个主角啊，就是一个当然之前身世怎么样啊，很惨就不说了，然后之后呢一直到了一个他当了一个清洁工，然后再后来呢为什么引出这事件，是因为他的哥哥离奇就是意外死了， 嗯， 然后他哥哥有一孩子需要他抚养，然后他就去到那个曼彻斯特那边，然后从他的家乡回去，都啊从始一的人类。其实到时候你看完之后啊，我再举一个你们看过的可能比较好一点，就像深夜食堂。 那， 深夜食堂里边这个老板， 嗯， 你无论他有没有故事，其实他过得很平凡的这个， 对对对， 就是很默默的这种感觉，就是包括日本原版的那个深夜食堂会给你一种就是整个看完之后特别让你有一种，对，让你有一种就是平凡的这种感觉。 嗯，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是我特别羡慕的一个状态，不知道为什么， 大于世的状态， 但是跟现实是完全有反差的。 对对对， 这种，对， 不是徐哥主要最近觉得就是他现在还这个被关注的太多了， 哎呀，大家可以 都是这个，哎呀，我天天晚上不给徐哥打个电话，我都睡不着觉，我的天， 这么说我就这个接不上了，这有点， 开玩笑，开玩笑。 所以说，其实你看，咱们仨不同的诉求， 嗯， 就是说，如果有这么一款游戏，咱们其实仨能完成不同的诉求， 嗯， 对， 就是你能在游戏里，比如说当仙侠也好啊，当特种战士也好，然后小磊能在游戏里当这个偶像也好啊，当明星也好，我能在这个游戏里啊，无论是当一个这个街边的一个卖热狗的人也好，或者是清洁工，反正都是这个啊不太被人注意的一个职业，就是无论你想体验任何的人生都可以。我觉得这就是游戏一个， 我觉得游戏啊，就是说实话，就从目前市面上现有的 啊， 就是你想去做一个现实生活当中你能看得到的人， 嗯， 容易。 嗯， 许可提的这一点还真的很难。因为目前来说所有的游戏 对都是让你扮演 hero， 对，你一定是去做一件是让人觉得就是说你能被记住的一件事儿，因为只有这样的事儿是找不到那什么的。 差一句啊，咱们现在就来想象一个好玩的环境 啊，如何在王者荣耀中做一个不被人发现 当小兵啊， 五个人去开始的时候， 对，我觉得当小兵是可以的， 你就要选择一个英雄去野区默默的游走，像河蟹一样在两边假装NPC， 然后就被举报，然后就被封号， 不是，然后你想你怎么在王者荣耀一个五 v 五的战争中作为一个不被人发现的人， 很难，我觉得这个很难，真的很难。 你躲在刚开始， 哇，这个真的很难， 刚开始躲在大龙里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刚开始不会有人碰大龙。 我理解这个还不是你的终极追求，是你怎么样既玩了这个游戏同时 就好像有一种四打五的感觉， 对，让人没有注意到。 对，他不是说真的看不见你，他就是 人家在野区什么，就是 就一点印象都没有， 没有想打你，就 一点印象都没有， 就是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人。 对， 怎么能做到？小磊， 我觉得这太难了。 对，你玩王者荣耀能做到吗？ 嗯，我觉得就是猥琐一点，在草丛里蹲着。 不，但是你长期不露馅，就不出现的话，队友也会觉得，哎，这人哪儿去了？他还是会注意到你。 不是，而且敌人路过你就会把你收掉。因为会有金钱的奖励。 对，哎呀，这个还真挺难办的啊。 嗯，也许只有成为峡谷里的一棵草。 对，峡谷里的甚至一棵树。 对，一个小兵都不行，补了你还有钱的。 对啊、 好，那我们就是随着这些疑问啊，先进入半点，大家也看看，我们也看水友怎么说啊。半点之后再继续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最炫最酷的节目，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多少呢？927。什么节目呢？漫游嗨翻天。哎，再往下编一点，我怕自己接不上啊。 主持人是谁呢？ 啊，主持人是谁？是许可啊。还有我们另外一位美女主持人是谁呢？啊，就自己介绍啊。 哎，对， 今儿嘉宾是谁呢？ 我们最帅气的嘉宾是谁呢？ 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易。 哎，怎么突然 又收回来了？ 放下去 说了说正常，正常，正 常， 正常。 回到刚刚这个内心深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安静的话题。 好，我先来看看咱们水友在讨论什么。 好， 有些人说在讨论这个啊、哦，应该是在讨论使命召唤啊、黑色行动、未来战争啊这些啊，基本大家在讨论使命召唤。 哦， 留给他们一美好的空间，他们继续讨论啊。然后咱们继续。 有一种啊，你们聊你们的。 对对对，咱们继续聊咱们这。哎，这啊，怎么回事？这个啊，吓我一跳，这个计算机。哎，这是要怎么关闭一下吗？这是 他可能觉得你身上的 focus 太多了。 好、哦、好，有可能。好吧，好吧。啊、行 ，OK。然后这个咱们再回到节目中来啊，说这个咱们刚才说啊，就有一款开放游戏， 嗯， 其实大家很喜欢的，无论是什么，其实这就让我不禁想到了，你说咱们小的时候其实不游戏不局限于咱们电脑上的叫游戏，其实小时候玩的那个丢沙包是不是也叫游戏， 是吧？ 就你叫什么游戏、啊要不然那叫什么呀？ 你俩真的是搭档来的。 要不然那个叫什么呀？ 看你俩像说像。 叫体育运动 啊， 锻炼 啊，是吧？ 对啊， 你小学时候人会说：“小磊，走，我们出去体育运动一下。 我”我觉得我对这个理解还都不太一样啊。就是说我其实相对来说，如果要是你们俩这当中我选一个的话，我会更站许可这边，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是包含了一定的游戏性在里面的、 嗯、 啊，就是因为它会有规则。 哎， 然后呢，同时它还不是说完全像这个体育运动这种是依靠身体素质， 对 它这个东西它还是结合了很多，哎，它去结合了很多东西的。 我有一句话评判游戏是不是游戏的标准啊、嗯、小易和小磊你们听听，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嗯、就是评判你在做一件事情，这个游戏这个事情算不算游戏的一句话标准，就是 你看这个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不会笑， 开不开心。 如果这件事情会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就是在游戏。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发出爽朗的笑声，那他这个东西无论是在干嘛一定不是游戏。 我还挺认同这一点的。 是吗？这个、我觉得太宽泛了。就是当然了，这个就 只要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这个不是说是这个这个狭隘的一个游戏的一个解释嘛。 对对对对 啊，但我是觉得就是说，就是笑这个，因为人获得快乐这个东西吧，这个方式太丰富了。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这种所有的方式都称之为游戏的话呢，我觉得好像 也可以，好像 没毛病、 啊。行吧，行吧，就是被你拽过去了。 其实，在咱们这只是聊聊啊，小时候。你们最爱玩哪种游戏？什么丢沙包、踢毽子全算上， 就是室外游戏吗？还是 全算上？全算游戏吗？ 啊、算上 啊。 嗯，经常玩一个叫跳房子呀。 跳房子是什么呀？ 就是在那个地，当时还没有手机。 你们小时候就能飞檐走壁，是那种？你是住在南方吗？ 我是北方 的， 跑酷是吗？ 不是， 暴力街区里那种 是吧？ 不是那种。 不，他说是那个 真的房子， 就是有一个画地上画格， 对， 来回跳那个是吧？ 画成房子的样子， 那不叫跳级吗？ 我们那儿叫跳房子 啊，你们那儿叫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没玩过这种东西，我感觉都是小姑娘玩的。 对啊， 我说我怎么没见过？ 对，我就只是听说过，就是说女孩说啊，这个什么跳皮筋、跳房子什么，就这种类似的东西嘛。 就是小学、 啊、跳皮筋，我知道、跳皮筋呢。 啊，对，还有石沙包啊之类的。 不是你这个 沙包是什么呀？ 我觉得你都有点暴露年龄啊！我的天，你哪年的？ 我97呀、啊。 那这。不是九七年那会儿， 九七年还有童年游戏吗？ 我也觉得 啊， 没有啊。我们小学的时候经常玩这种非常自然、大自然的游戏，就是经常在体育课上拿一个小石头，然后在那种土地上画一个那种格，然后就跳房子，就特别开心。当时觉得， 就那种单纯的开心。 对啊，就是两个人比赛嘛，看谁先跳过去，或者是怎么样。 那种单纯的快乐是吧？ 或者就是自己缝那种沙包。 嗯，哎，对你刚才说那 石沙包，我帮你接那种单纯的快乐， 就是 石沙包是什么意思？我都 石就是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一帮人十几个人在玩沙包，丢沙包，有时候丢到特别远，然后你在旁边负责专门捡那个沙包，是这意思吗？ 不是 一种单纯的快乐， 我们那个 这也是一种单纯的快乐，就是人家打篮球的时候，你会在旁边专门给他捡球， 我 不行，球队 真的 是一种贡献的快乐，为大家服务的快乐， 啊、真是这种啊， 不是这种， 那是什么呀？石沙 包不是那种扔的那种沙包。中两个人一起打的沙包，而是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起比赛的一种。我们可能会有时候自己有卖的，也有会自己去缝 啊。你说吧， 五面的 那 种，就这么大的一个沙包，自己缝出来，缝出来之后就装入沙子，然后就一般是一组有五个。这个、 那跟沙包有啥区别呀？自己缝起来装沙子， 就是沙包啊，但是玩法可能不一样。他女生爱 怎么 玩 啊？石沙包呀。 我现在印象可能不太清楚了。总之就是只有五个，然后分为五个档次嘛。第一个就是捡起一个，要把五个都抓起来，同时要把空中是扔起来那个拿住。 行了，小磊，打住。男生有一个游戏，我给你解释一下。 哎， 我知道他说这是什么，石子儿，就是总共五十子，啪撒一排，然后拿起一个， 我这就 那个， 类似于 那 个，类似于东北的那个嘎啦哈那种东西，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就类似那种东西，对吧？我理解。 对对对对，然后就有各种花样的玩法， 就是丢起来一个，叭叭叭捡一堆，然后再把那接住或者什么之类的， 升级， 对 对 对，还有什么叫小鸡捉米？就用这两个手夹住一个扔起来，然后同时这个手掌心要把那四个都接住， 快乐的那会儿， 我觉得特别好玩。现在好像。 现在还玩吗？ 现在已经丧失了那种得到快乐的 能力。 对对对， 先不讲这个，先留个扣啊。小易，你那会儿小时候喜欢玩什么呀？ 我印象中小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电脑游戏了。就是当然了，就是你一定要说那种 零零后吧 啊，没 为什么他小时候还在玩？ 真的就 树枝在土上画，你都有很多电脑游戏。 不是真的，你看那时候，我记得印象中啊，那个那会儿基本上还都是那种就。基本上都是像素风的游戏， 霸王学习机 啊，小霸王啊，然后那个或者说那会儿如果真的有一台任天堂的那个 FC 啊什么这种，那都是非常就是印象中是最好玩的。但当时同时这种乐趣也很难获得，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很少有家里面说有这种机器的，很少有。但是我印象中当时 我们家是买了一台那个，就是类似于小霸王这种，就是但是它还是那个时候，这国内山寨已经很多了， 明白， 就是所有的游戏都不需要插卡带的，全都集合到一个内置的机器里边去。 哦、这么 bug 啊？那会儿对，那个时候叫什么？ 太 bug 了。 而且它的名字还很 bug， 它叫智能学习机。然后那会儿呢，那个我们家就觉得，哎，这个学习机很好啊，这是怎么抑制什么乱七八糟就买了。然后其实里面全都是游戏。 我现在觉得只有一款当时说学习真正做到了学习，好像就是文曲星。那个东西好像不能玩游戏。 文曲星那是后来了，文曲星比那晚。 不知道。 文曲星那会儿把它已经变成。 不知道。 啊、文曲星已经比那晚了，就是它那会儿是、 哦、 就是一开始是结合着那个词霸嘛、 哦、 就是用它来查单词。 是是 是。 但后来呢，那个文曲星里面也有内置一些小游戏了。啊，有什么没有？后来比如什么贪吃蛇呀、啊，这种最简单的， 哦、 就以前咱们在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像诺基亚什么那种手机上， 明白 啊，那种有的、 嗯、 那种最简单的啊，对，类似那种 像素风、 啊、推箱子。 然后后来基于这个，然后有一个游戏应该叫九层，哎，是叫九层 妖塔？ 对，九层妖塔，对，好像叫九层妖塔，还是叫什么？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是然后它一直就是需要你在这个塔里面来回转悠。可能我觉得有水友如果记得话，应该能说那好像不太，我有点忘了。对， 是，还是你玩的都是一些竞技类的。 没有，我小时候那会儿那个在那个就是在我就我说那个很山寨的那个游戏机上面玩过很多什么空战1942啊，什么雷电、 哦、 什么 经典 啊，什么坦克大战啊， 是， 然后就这些东西啊， 明白， 就是小时候玩的比较多。然后那会儿因为说实话，就是那时候有这个东西的家里面其实不多，然后有的时候你有一台吧，你就经常有小伙伴到你家里来玩，所以那会儿基本上，玩这个东西比较多。课间的话，基本上就是属于 打牌是吧？ 啊，没打牌， 不是扑克牌，就是、 啊、 我记得 抽牌、 啊，就是什么我知道，这类似于那种什么拍卡这种游戏、 嗯、 对吧？就是一拍把那卡翻过来嘛， 对、 嗯、啊，那时候我东北的嘛，那时候东北叫啪叽。 嗯， 对，山 很多这种， 对，类似这种东西，对，也有，但是感觉印象不深了。 哎、好啊、嗯，你看啊，其实咱们这个无论是小易、小磊啊，小时候玩的这种游戏，再看看大家水友，有时候这个小时候玩竞技什么摔卡、弹车啊，各种游戏，还有说这个刚才有说啊，各种什么高尔夫的，反正我也看这 是 长大、 哎。以前小时候有一个那什么东西、啊、叫那个、嗯、叫宠物精灵，叫小宠物机，你们玩过吗？ 啊，玩过养蛋的那个， 对， 就是 你得每天带在身上， 对，然后每天得摁几下那种东西 啊，这特别简单。 我觉得微信运动是不是从那儿上窃取的？这个，因为你当时走多少步， 啊、 然后给它敷一敷，每天都要运动，然后它就能孵出小蛋。 还有一个是现在基本上大家认为就是几乎是就是类似于掌机的鼻祖，就是类似于像 小鱼套圈圈， 对，小鱼套圈圈那种，你摁一下之后它那圈往里套、 啊， 或者是那个小弹珠、小钢球在里头，你一摁来回滚。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算了、嗯，为什么呀？那个毕竟是实体的，真正叫掌机鼻祖，你得跟电视连接，就是传输数字虚拟信号的。 嗯， 那基本上就是那应该就是还是要 说红白机了 啊，对 对吧？啊，红白机， 对红 对 对。 然后呢，其实你说啊，咱们刚才都说了一些小时候玩的游戏。那我就问一下二位一个问题，你们当年小时候无论石沙包、跳房子，还是你那会儿那个像素的游戏，那种游戏现在还玩吗？ 不玩了，已经很多年没有玩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啦，手机呀、iPad 呀都出来了，所以基本都是在手机上玩玩手游， 是 很少会去室外玩。 但是你能找到当时的快乐吗？ 虽然也会快乐，但是那种快乐不一样。就是在手机上玩游戏的快乐呢，就是一种求胜意识，或者是大家一起开黑的那种团结意识的快乐。但是之前小时候玩那种在室外画房子啊跳的那种，只是一种解闷儿解乏的一种快乐。 是，你觉得哪种更快乐呢？从你个人出发， 哪种更快乐？我觉得比较不出来，就是不一样的快乐。 哦、小易呢？ 对，我这么理解啊，就是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其实获取快乐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被认同的过程，就是你就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我理解就是小时候那种游戏，就是说我们曾经一起玩，我有很多当时一起小这个跟我一起从小玩到大的小伙伴，无论我们那个时候玩什么，其实我都觉得很快乐。就是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群人跟你做一件事儿，然后一起获得快乐，就是那种快乐是跟现在可能我们长大之后去获得快乐的时候不一样，就一个最大的差异吧。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比如说雪可，咱们有的时候一起玩玩什么游戏， 对， 可能也还行，但是可能找不到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纯粹的快乐， 对，那种就是更多的小伙伴一起，然后能够玩得更疯狂， 所以 那种境界。 所以我今天就特好奇，内心深处到底这是为什么？ 你看我是不是很懂你？ 对，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快乐呢？我就一直在很好奇这事儿。 可能需要找几个人一起玩了。 哎呀，说白了，说简单点啊，我觉得就是烦心事儿多了，就是你生存的 压力大， 对，压力大了，这是最简单一个问题，时间少了。啊，你不可能老是活在一个就是像孩子一样的世界里面，我只知道这个玩儿，对吧？就是这个可能你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客观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真要非得说的情怀一点啊，这真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还是 越长大越孤单。 要唱歌了，徐哥要唱歌了。 不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我后来总结一点叫什么呀？因为朋友圈啊，老有一些人就是分享鸡汤文啊，这种鸡汤，哎呦，我实在是就是我个人看不了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觉得，后来我就给他底下评论了一下，我说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吗？他说，哎呀，他说这个，你看你一看就是不太走心的人，他说这种他就 看来他还没有悟到真谛， 招来了很多人的骂名。后来我就在当时我就给他底下回复了一句，我就说，那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不看这个呢？哎，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你说如果这种鸡汤文类似鸡汤文摆在小时候，比如说你为什么不成功，请点进来看这个， 根本不会看， 或者说你为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会伤心，什么，或者你是真正的好人吗？或者说你在这个社会中你的七夕又是如何，或者一些青春疼痛类啊治愈系文章，咱们小时候压根儿不会点进去，对吗？ 对对对，就是。 我觉得我说这个其实挺对的，就小时候根本不会看， 因为小的时候有很多痛苦你并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啊，就是那个时候。你有过感情受伤的时候吗？没有。你有过事业受伤的时候吗？没有。你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个痛苦可能就仅仅来自于比如说。 所有痛苦来自老师的作业。 哎，对对，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什么不存在，这怎么写鸡汤？ 对 吧？ 对，而且你看了你也感受不到。 是慢慢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积累了足够的痛苦。 对。 哎，所以我们获取快乐的方式也变了。 也变了。好。说了那么多， 突然感觉自己很鸡汤怎么办？ 让我们听首歌。让我们听首歌，回到过去。接着回来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回到过去，找到纯粹的快乐。您正在收听的这一期节目是一个这个是吧， 走心的节目， 很走心的这个节目。 嗯 啊，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说实话，回到过去啊，无论是这个从游戏呢各种方面，但是其实总有人在说人类在进步嘛。其实我们可能回到过去，生活也有很多不方便，比如说你们现在手机可能就刷不了朋友圈了。 哇，回到过去我觉得最难的就是 很多一部分朋友沟通联系的问题吧。 嗯， 我觉得回到过去，反正我吃饭是个问题吧。啊， 为什么呢？ 哪有外卖啊那会儿？ 对啊， 啊， 太多了，生活中方方面面， 真的生活方式发生很大改变。 对， 现在很多人在订外卖。 你换零钱，你身上得带着零钱。 你哎，你绝对得带钱 啊！ 哎，你要是现在别说穿越回古代，很多电影如果有电视剧拍你穿越回二十年前， 就十年前你都受不了。 十年前什么的？ 哎，年前还是往多穿点，你就穿到20年前，回到1999几年。你那会儿跟人说你出门不带钱，跟人说来我刷一下手机，你说哟，绝对给你报警， 刷下大哥大。 哎，对，那会儿你要跟人说兄弟，我跟你讲，你现在跟着我干。将来我研发一款东西，让所有人上街不带钱，绝对你黄了，这事业 把你当成脑子有 疯了，你脑子有， 哎，也不能那么说。我看那个阿里巴巴、支付宝从什么时候开始？差不多也就10年前吧，十多年前， 回到20年前，1999几年那会儿。 啊， 其实我觉得那会儿还是哎，真的，其实你要这么细数，其实从生活方式大家发生很多变化，从游戏也发生太多的转变。那会儿游戏。99几年的游戏， 哎，我真的就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说实话我在这方面跟很多人不一样，就是， 啊，你说 你们小时候玩就真的是游戏啊，就我说不说别的了，就是你觉得最好玩的一款游戏是什么？ 小磊先说， 就不说99年吧，99年我还不会玩游戏呢。 99年你可能还没生， 还没出生。 你想啊，小磊是我12岁时候他才出生。 嗯，对， 你说吧，你说吧。 那我就说我12岁的时候吧。 好好， 就是， 你就说你12岁 啊，12岁的时候 已经20多岁的时候了。 对，就是我，大概是00几年吧，应该是 啊， 嗯，我记得当时在电脑上 就已经00几年那会儿，我都看穿越都成功了，我都在做， 太可怕了， 哎呀，我都在练习做报道了， 哎，太可怕了， 还有一个人呱呱坠地，到现在已经跟咱们一起在主持节目。 时间是神奇的东西， 老了， 哎， 老了也就算了，就白混了。 我觉得得赶紧， 时间都去哪儿了？ 赶紧生几个孩子给我们唱《父亲》这首歌。好，接着说，接着说，小兰。 我记得，初中是或者小学的时候玩电脑游戏， 嗯， 印象最深的就是 CS。 啊， 你这么刚啊？ 那我觉得他这个赶的这波也挺早的呀 ，CS 也是一个。 不是，那你不知道是1.6还是1.5？ 那对，且不说 1.6， 且不说1.5、1.6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当然了，这不排除 CS 这游戏火了很久。 对， 嗯，是， 啊，现在依然在这个已经够。 我玩是因为我的表哥在玩，然后我就感觉特别好玩。 啊，有你他森在玩。 啊，对，我 觉得特别好玩。 对，我就玩了一把，我觉得哎呀，挺刺激的。 好玩在哪儿呢？就是能那种即时对战的感觉。 对，就是很刺激嘛。 那，哎，你喜欢使什么枪呢？在 CS 里 我忘了。我记得有使用刀。 所以你真的是在玩 CS 吗？那款游戏叫 玩的不多，但是就是 CS 哦。 嗯，就是那一段时间当中，就是如果写完作业啦，没有事情了， 哎， 就会打开电脑玩。 你那会儿是用什么？用浩方吗？ 不知道啊， 它应该是单机 啊。哦，你那会儿是跟真人打还是跟机器人打？ 不知道。就是玩，单纯的我打开然后进去 玩。就是我发现吧，其实咱们那会儿出生年代还挺好的，好像那会儿营养比较好。就是我感觉小磊的出生年代 记忆力好像不行， 这跟吃的东西有关系，你知道吗？ 哎，有可能，有可能。 我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何种变化。反正 你那个是不是那段时间喝的那个牛奶，喝的那个奶粉叫什么来着？ 不是，他的营养好像不是特别好，我个人觉得。 记忆力有点退化。 对，你记忆力，哎呀，真是。所以说，我们那会儿其实不只是单纯的快乐，还有那种丰富的营养。 可以， 我得现在补补。 对，然后其实呢。说到那会儿，你说咱们玩的游戏，哎，你刚才问什么来着？ 就是， 就 是你小时候 最喜 欢 的， 你是什么呀？ 那看多小了，我每个时段都有不同喜欢玩的游戏。 那你就印象最深的一个，就你回顾你整个成长经历当中， 魔兽世界啊， 魔兽世界 啊， 这个确实还可以，这比较，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可以。 你要再往前翻的话，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魔力宝贝 啊， 在那个阶段特别好玩。 魔力宝贝， 对，没听过吗？这个， 哎，我没听过啊。 我知道摩尔世界， 摩 尔庄园， 魔力宝贝。 魔力宝贝是你这代人的，我知道。 玩的魔力宝贝，哇，练了 N 多号，大家都不敢相信。 那是讲什么？那是什么呀？ 讲一个在魔幻的一个神奇世界里，住着有精灵族、人类，然后魔族。 这感觉世界观也很像魔兽世界， 巨厉害这个。然后呢，在我练了一个精灵的弓箭手，然后啪啪啪各种射箭，会乱射。后来我觉得这个职业不太厉害，又练了一个战士，人类的剑士。 哎，我觉得这款游戏如果现在玩的话，应该也很受欢迎。 现在手游版都出了，跟这游戏一模一样的这个， 是吗？ 对，然后魔力宝贝嘛，然后后来还有格斗士，当时出了版。 那你手游出之后你玩了吗？ 手游出之后玩了。 啊，你这还挺幸运的，因为说实话，我是这样，我小的时候玩了一个游戏叫做《三国立志传》。 啊，励志传，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啊，对这个三国这个题材特别感兴趣。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少有这个三国题材的游戏，也不能说少吧，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做的比较好的不多。 对， 其实比如像那个， 因为那会儿咱国内做游戏的非常少， 啊、对，可能有什么啊，很多是那个，像什么三国群英传，啊，就这种。然后呢，当时有一个游戏叫做《三国励志传》，这个可能我觉得玩过的人也许不会特别多。 这名字有点雷，说实话， 是挺雷的。就是这个，而且这个游戏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就是现在我要是给你描述一遍，你也会觉得它很雷。 啊、 首先，它的画风是 Q 版的 啊，那挺好啊，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人物全都是画成那种，就像哎，就像动漫里的小人一样那种，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回合制，像下棋一样的， 嗯，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人在这一回合之内，我就比如说我就走几步走到哪儿，然后使用什么样的技能去打敌方。然后呢，这个游戏还有一点也比较雷呢，就是说它这个剧情基本上都是固定化的，就是除了人物的养成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练这个人，但是所有的剧情它其实都是一样，就是这个魏蜀吴每个国家它就是只有一套剧情，讲完就没了。至于你之后再怎么玩啊，它也只不过就是说一点小小的变化，它整体剧情上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反反复复的。 对，但就是这么一款游戏，这个这么说吧，我大概从上小学的时候开始玩，然后一直玩到快上初中那么多年，我觉得就这款游戏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我真的觉得就是属于是就是你说就是属于这单纯的属于童年的快乐， 对， 回忆就是那个时候。但是可惜的是这个游戏呢，我现在就是无论是在 Steam 平台啊，还是在这个手机啊，它没有翻新了，就是感觉这个游戏应该就是石沉大海了吧。 明白， 嗯， 这个游戏我觉得听起来还行哎， 就它特别符合在那个时候的我啊，就是这个对于游戏的需求 满足了已经。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就是小时候，比如说看《三国演义》啊这种，你会不会比如说对某部分剧情有你自己的想法？举个例子，我那会儿比如说，大多数人的这个第一感官都是建立在桃园三结义，所以基本上都是支持这个刘关张三人的嘛。 对， 我也不例外。所以呢，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属于《三国演义》，尤其是看到什么时候我就开始不爱看了呢？就是看到这个，应该就是说这个关羽败走麦城之后，然后从那之后就是这个主角一开始设定的主角相继这个阵亡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就是哎，这本书好像跟我们就我寄托的那些东西已经没有了， 没什么关系了 啊。对，只剩下这个诸葛亮带着那个后来这些散兵游勇这个状态，然后直到后来。这个刘禅被这个被抓过去，对吧？乐不思蜀，就那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就是说，哎，这款游戏我突然觉得能够给我带来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能够用刘关张三人去一统中原。 未完，明白了， 哎、 还是这种 对，就这种感觉， 英雄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这种感觉。对、 嗯，其实你说咱们今天聊了也这么多了，是吧？这个之所以到后来呢，你说为什么大家啊，无论是在变化还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种单纯的快乐啊。就像小易说的，也有可能是烦心事儿多了。小李，你怎么一眼放空的感觉？感觉你好像想到了很多事情。 对，我在沉思。 啊、哦，对，其实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当然了，就是长大有长大的烦恼，因为那会儿就我记得有一首歌叫什么？长大的烦恼叫什么来着？好像是草蜢还是不是小虎队唱的那个叫什么？哎，忘了。 那我肯定不知道。 对，就跟咱们小时候永远接触不到美剧啊这种东西， 对， 是吧？ 嗯、 其实小时候也有美剧，肯定 有， 嗯， 对吧？ 没有途径去接触。 哎，对，其实咱们现在呢，丰富了途径，丰富了很多的这个科技手段，比如我们的手机也能干很多事情。我们就是想说啊，在其中呢，你一定要选择出你所爱的，要有一些的这个思辨的这个能力，去选择能力。啊，所以我们觉得这在游戏中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因为很多人现在玩游戏有点盲目， 嗯， 盲目跟随啊什么这种，其实也是直击大家的内心深处。 这个说的特别好，我觉得。 对， 嗯， 好了，那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那在此也是跟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呢，如果我没有记错，就叫青春 UNI， 就叫联盟。 是的，您没记错， 有点冷是吧？这个 对对，不是我觉得今天啊，这个你是不是最近在学英语啊？可 是青春联盟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吧 ？FM 98.2 AM 927啊，很精彩的一个频率，最炫最酷的节目全在这里。好了，感谢小易今天来做客节目，也是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吧。那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许可， 我是小磊。 好，让我们最后听一首小磊应该比较喜欢的歌。啊，伴随着下一整点时段的到来吧， 拜拜。 握你的手，爱靠着你的头，让你。